好啦，就今日咧就奪命撈鬆，大家見到我隔離呢位咧就一個新嘅形象，個髮型似唔似小夫啊？ 咁你又似大安，唔係似紀安咯？ 錯，而家呢個時候大家唔好再講啦，叫伴虎 啊，伴虎係啦，我要進來了咁樣。 小夫就係應該係牙刷仔嘛，原本係 啊牙刷仔，但係牙刷仔好翹口啊，其實係 都唔係啊，香港特色嚟啊，牙刷仔都係啊。咁我咧就懷疑上個禮拜俾人落毒啊， 係咩？ 我跟你做完節目之後星期三就出事了。 點解嘅？明明你請我喝茶嘅喎， 我點知道你喺我喺口度講緊嘢？你望下嗰邊嗰陣時候，你就喺度唔知滲咗啲咩落去。 咁啊，睇下啲網友有冇見證啦。 大家嗱，翻查翻上個禮拜二，大家見唔見到？當我望緊嗰邊嗰陣時候，有人靜靜喺度落嘢。咁咧，我就跟住就眼皮又腫曬。琴日咧做節目，啲人就聽眾就以為我即係。見到肥佬禮咁慘，就呢個喊足成日，由朝頭早七點喊到喊到夜晚七點，咁所以八點鐘做節目嗰陣時咧，就成個人好似呢個即係浮腫一個醜版嘅伴虎。 咁啊好辛苦喎、啊，因為上個禮拜五晚咧，大家都笑得好開心啊，即係大起大落，笑完之後狂笑完之後狂喊，係咪咁樣咧？啊， 好啦，嗱，最新消息咧就因為我一路都有聯絡開咧呢啲舊同事啦，咁就。保釋咗出嚟啦，咁就拘留咗36個鐘之後，咁因為咧就佢而家都係要跟翻普通法嘅辦案嘅嗰個手法，最多都係扣留48嘅啫， 俾你保釋。 咁咧就保釋之後咧，肥佬就翻咗去寫字樓，咁咧就所有同事咧就喺一傳媒大樓嗰度咧就迎接佢哋。咁咧就張劍雄啊，即係社長咧嗰啲亦都翻咗去。即刻就係處理呢個報紙出版嘅事務咁樣。咁咧就嗱，對於成件案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仲係模模糊糊啊。係，淨係知道咧就梗係你制裁呢個 Ocean Eleven 係嘛？ Ocean Eleven 或者叫 Sanction Eleven。 咁我而家就整翻佢幾多件啊？ 係十件加一， 十加一， 因為仲有一個阿 Mark Simon 就喺台灣。就在逃係嘛？ 係在台灣啦，又唔係。 但係佢又話未收到通緝令喎。 係咩？ 係啊。 哦，咁樣。 咁但係我諗即係大家十一個人質咁樣，你就搞我十一件，我搞翻你十一件。嗯， 佢係十一加十一啊，即係雙十一啊，即係佢制裁就十一。另外就 係仲有 Marco Rubio 咧， 係啊 ，Marco Rubio 仲要翻炒， 翻炒第二次添喎， 翻閹制裁，但係制裁啲乜嘢又唔講喎。 其實可以， 趙立堅真係衰格， 我覺得就可以有好多。個劇本嘅，你知啊？吳石俊都講，我哋反制措施多到不得了。 係啊， 嗱，你可以制裁佢，第一次制裁就唔准佢用 TikTok 啦，或者唔准用抖音啦。其實應該抖音同 TikTok 係分開嘅。咁第二個制裁就係唔准去做呢個腳底按摩啦，又得嘅喎， 又唔准你食地溝油啦， 唔 准 去 食喜 茶啦， 海底撈啦。 第四次嘅呢個sanction就可能係啦，唔准去。淘寶啦， 係唔准去常平啦， 唔准去常平就唔准去上海華山路啦，咁 係啦，又唔准去呢一個北京嘅天上人間啦， 你真 係好似 執咗好耐啦已經。如果你仲去揾天上人間嘅話，就慘喎，真係 地下人 以為你解放軍嗰啲咁樣嘅，即係你嗰啲咁嘅勾結嗰啲以前嗰啲軍方嗰啲人添啊，以為你仲諗緊天上人間真係。咁啊嗱，所以咧就係呢個十一人對十一人，咁啊好多人就未必知道佢而家嗰個控罪嗰、那個做一個即係簡單嘅介紹啦。其實咁因為咧就嗰、那個資料其實而家就同政府以往處理嗰啲案件咧就好唔同嘅手法，就個控罪係乜咧？係去到夜晚黑嗰個李桂華先出嚟講嘅喎，其實。咁咧就總之大家就直擊咧200人咧就係呢個藍帽子咧就機動部隊咧就衝入去呢個一傳媒大樓嗰度，咁就闖入去呢個嘅即係編採部。 係。 咁我哋一路我都有聯絡嗰啲舊同事，佢哋就好多時話公司叫佢哋唔好翻去，但好多人翻去喎。 係。 即係喺琴日嘅朝頭早，咁所以咧就見到佢哋入去走去掀人哋啲採訪台， 係啊，亂 Q 咁抄嘢啊，係啊。 咁收尾又話叫咗佢哋冇㗎啦。 其實佢哋 點曬？ 佢哋啲手 都爛仔咁，我覺得真 係。佢啲手腳都好唔乾淨㗎啦。上次 喂用乜嘢？我哋擺包粉喺度咁點咧？ 啱啊！嗱，上次佢搞呢一個香港文言咪就係咁咯。 上次搞完文言之後，你知唔知道？喂，咪就係話有好多資料無端端外泄咗咯，係咪？點解升到之後嗰日嘅初選嘅結果有人偷步咁樣爆出嚟？ 佢知道曬嗰個初選嘅結果啦，係啦， 係啊， 網上投票嘅結果啊， 點解會咁樣咧？ 喺警察去黃竹坑搜證之後， 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 唔係 嗰陣時，阿鍾建華已經講啦，係嘛？喂，佢都唔排除， 佢懷疑係， 懷疑係咁樣喎，大佬啊！即係你嗰陣時已經做壞規矩、做壞形象啦，而家仲要係咁，再加上琴日，喂，呢個鄧炳強仲要大條道理，係嘛？即係咁樣叫 DQ 人哋其他嗰啲媒體記者。 嗱，琴日採訪嘅安排就係咧，有一啲佢話即係 封鎖線以內， 唔可信嘅咧就係呢個封鎖線以外，但唔可信嗰啲係國際傳媒。係 啊，仲有港台添， 美聯社、路透社、港台、立場新聞。我覺得琴日呢單嘢係先講一講先。我覺得香港啲記者好翹撲街嘅。 係， 如果你喺外國，你咁樣嘅話，其他記者係會離場嘅。 係啊， 但你見到嗰啲 齊上齊落咯， 明報啊、信報啊，你當然嗰啲黨媒嗰啲梗係死捐入去啦，你俾個狗窿佢都捐入去，佢都唔知幾開心啦，係抵你死黑媒咁樣咯。 係啊， 但你睇下嗰啲聲稱中立嗰啲咁嘅撲街報紙，咩公信力第七嗰啲咧， 明報 咪就係咯。喂，大佬，你見到警方咁合咁唔合理喺現場進行篩選，係記者篩選。喂，大佬，連最保守嘅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事後都要發聲明去批評啦。但係現場呢啲記者，你諗下，喂，同埋好簡單啊！琴日咁樣200個軍警衝入去新蘋果日報大樓，你睇嗰啲傳媒，除咗記協，你睇嗰啲傳媒機構，其他嗰啲係嘛聲稱自己公信力第七嗰啲，你同黨媒有咩分別呢？其實 咁一步一， 喂，我就話1989年啊，南韓政府衝入去呢個韓民族報啊，走去拘捕個記者啊，要求啊。因為他採訪了一個第一個訪問北韓的這個國會議員，衝入去人家報館那裡，記者站在前面擋住機動部隊，跟住第二日衝出去之後，第二日整個韓國記者罷工啊，大佬，是逼政府放回個記者出來啊，是，即是我說，結果了，傳媒就是契弟來的，我覺得真的，除了一傳媒工會之外，你其他那些，什麼攝影記者協會，什麼春春，這麼多個這些記者組織，你目睹昨天那個場面，喂，《蘋果日報》的總編輯羅偉光企喺度同個警察理論，俾佢一手拱開，係嘛？喂，大佬，你講到明，你話如果係唔抄人哋嘅新聞採訪嘅資料，你根本上入到去，你有冇睇到？走去呢度鉛下，走去嗰度鉛下。喂，如果你話你係去專業地去搜證嘅，我想話你入去嗰度做乜嘢？你唔係要有懷疑嘅嗰啲犯罪證據擺喺邊度？先至去攞嘅咩？ 係啊。 然後跟住點解人哋嘅台頭嗰度走去裝咧？人哋總編輯、副總編輯嘅台頭，裝啲乜嘢咧？ 係咪？所以我就抄啦。 所以我就話你基本上成件事就係咩咧 ？Harass 香港人。 嗯。 根本就係200個人衝入去，係咪？你亦都係睇到香港嘅傳媒已經係全部咧，除咗《蘋果日報》之外咧，仲有個別網媒同埋外媒之外咧。根本就是玩完嘅啦，其實琴日呢件事 是 一個照妖鏡嚟嘅，其實你睇到呢啲傳媒嗰種嘅袖手旁觀啊，幸災樂禍，有啲網媒係咪？記唔記得01仲出鄧炳強嘅訪問 啊？我知係咪就係話咯，係 咪？ 佢話試新招啊嘛， 係啊，試新招大佬夾定㗎啦，如果唔係點會嗰日鄧炳強出咗呢個訪問？ 即刻出，你知道鄧炳強咧就俾人傳咗成個幾禮拜㗎啦，就話佢中咗武漢肺炎。咁而家先出嚟，我見佢個樣咯，即係口腫面腫咁嘅樣噶啦，唔多好氣息噶啦。其實係而家佢講呢啲乜嘢，所以其實咧有好多人都講就係話，喂，究竟其實而家係咪即係成個港共啊，去拉呢一個肥佬禮啊，其實一個報復行為、報復制裁啊嘛，所謂係。 喂，你成件事搞成咁嘅大龍鳳出嚟，嗱，佢有幾個層次，但係你睇佢辦案嘅手法咧，咁樣嘅手法咧，就係一個震攝嘅作用。係。首先佢第一個層面咧，即係睇一睇個控罪咧。係。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就 三罪啊，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串謀詐騙同煽動三條控罪。長子黎建恩串謀詐騙欺詐，次子黎耀恩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張劍雄涉嫌串謀欺詐，一傳媒財務總監 CFO 周達權。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串謀欺詐；一傳媒行政總監王偉強涉嫌串謀欺詐；一傳媒動畫公司總經理吳達光涉嫌串謀欺詐。根據而家個別 官方友好媒體泄露出嚟嘅資料啦，即係 官方的 選擇性放火啦，放風啦。 嗯， 所謂嘅串謀欺詐就係將嗰個嘅 工 業村嘅用地係 啦， 就登記咗其他公司喺度 係啦，即係 就包括佢個仔 啊， 就 是、 秘書服務嘅係啦。 阿黎耀恩主要就是、啊、 我想問一下，如果一個業主 係 即係話明租俾你嗰陣時， 即係屈蛇啊嘛，係咪？ 係啦 啊， 咁使唔使200個機動部隊入去搜證咧？ 喂，其實講真。 跟住所有上孖葉啊，張劍虹 係啊， 大佬人哋一傳媒嘅社長係咪？所以我就話佢基本上係成件事嗰個手法嘅唔專業咧，係、 嗯、 同外國嘅呢啲嘅南韓啊，或者係以前嘅朴正熙政權啊，或者白色恐怖嘅台灣時代係一模一樣嘅，根本係、嗯、串謀欺詐。我想話，如果佢只係將工業村嘅用地，可能就係佢登記咗啲公司喺嗰度個地址啦，登記咗喺嗰度啦。我估係，因為我都係估下估下嘅啫，而家係完全唔知道實際上係咩嚟嘅。哦，然後咁樣就衝入去抄人哋記者台頭嘅嘢，攞曬人哋啲電腦，呢、這個就係大家見到嘅啦。我唔需要我去講個是非公是非公正。 啱啱聽老蕭講咧，佢引用翻呢個亞視嘅例子咧。亞視的工業員其實他自己本身都是沒有做電視很久、 嗯、 他都是做其他業務，其實他都是收了警告信，就是說 喂，不是地政署發封警告信給你，即是等於工廈、就是等於很多時候在工廈裏面開補習社，或者工廈裏面劏房都不理 會。等於我說了，如果你違反地契，我只是說個人層面，喂，你自己本喂這個陶輝已經夠仆街了吧，他自己住的牌照屋、 啊、根本不可以租給他的，不可以 出租，完全不關他事的， 不可以出租的。 喂，如果說詐騙他還詐騙、啊、大佬、啊、他這個擺明詐騙、啊、陶輝這件事怎麼辦呢？ 不是，即是你想想，等於200個警察上去你家、啊、因為你在個工廈裏面，現在喂，我想你去巡每一棟的工廠大廈、啊、都會有這個情況， 是 是吧， 大把啦， 他就是違反個地契的用途， 是啊， 是以前就是拿來做劏房，有些就拿來改了做補習社，有些可能改了做 band 房。 坦白說做劏房的現在 大有人在、嗯、但是你都看到政府隻眼開隻眼閉，為什麼呢？因為他怕就是說如果他自己真去全面地執法，真的去找那些劏房出來的話，很多人流離失所。試過荃灣幾年前、嗯、就是有一間的劏房就是被人家 取締包， 是啊，取締，咁好多人就喺度埋怨，喂，大佬我住邊好啊？大佬你要安置啊嘛。 喂，大佬你同埋你要記住喎、 啊。 一傳媒大樓，佢我當佢真係違咗規都，而家都唔知係咪添啦。當佢真係違規都好啦。佢主要嘅業務都係喺度做緊報紙，大家都知㗎。係 咯，你做咩揭人哋報紙啫？ 個印刷廠仲喺度，佢咪叫你走去影個印刷廠。琴日係咪人哋喺度加印報紙嗰陣時，嗰啲外國傳媒咪走去影？去編採部咁多年都喺嗰度。是吗？你说他注意，喂，明明那个片那个是电视城，你走了去做记者就说啫，是吗？做了卡拉 OK 就说啫、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欲加之罪、啊、是吗？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位的勾结境外势力、啊、这个什么了。那根据现在李桂华，就是警方的国安負責的高級警司，都是他出來說話的、嗯、李桂華。 李桂華這個呢、嗯、就真的我都替他擔心，因為現在做國安警司呢都很牙煙的。你一見到上個禮拜， 我不害怕，我覺得現在如果港澳辦說了、啊、這些就是鐵骨爭爭嘛， 是啊，不是 住中山咯，和林鄭做鄰居咯， 我爭著上榜、 啊、 全部住在中山、啊、 全部中山、 啊、我想他退休都不可以在別處住的，我想不會讓他去別處住、 啊、 你 handle 過這麼多這些 事情、 啊、有什麼 拆反了，多怕你變得好像阿邊那時候這個遠華走私案這樣 啊，賴昌星 啊，賴昌星啊， 爆曬響口咁點啊， 這個咩令計劃個細佬啊，令元成啊，喺美國啊咁樣。 其實我覺得冇美國制裁，佢哋都要長居於中山嘅咧。 係啊， 有個指定有個叫國安城俾佢哋住嘅，我諗。 國安城啊，係嘛？ 係啊， 就好似嗰陣時， 唔好搞錯， 肇慶警察城咁樣啊。 係啊係啊，唔係國府城，係叫國安城。 國安城 都幾好嘅，我諗應該可能有埋嗰啲， 仲有特工嘢食添啊， 同埋有特工嘢食啊咁樣。 係啊， 但係嗱，你如果根據佢呢個講法，就係一個叫做支持一個叫做我要攬炒嘅團夥，佢冇講係邊個，佢話一個團夥。 團夥啊嘛， 係啦，呢個團夥就係喺外國咧，就係制裁。 其實主要就係佢哋嗰陣時講美國，其實嗱，坦白講啊，嗱，攬炒吧咧，即係以我理解啦。 其實佢哋設我會理解為啦，其實係一個學聯嘅後續嚟嘅。學聯解散咗之後，或者係半解散啦，呢個咁嘅狀態之後咧，其實近年嘅學生會組織啦，佢哋想聯校搞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學生領袖運動呢啲咁樣嘅組織咧，佢係唔想做翻學聯嗰啲嘢，亦都唔想受呢一個民主派。老民主派 的想走中華街嗰條路線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想自立門户，想自己另起爐灶，咁所以就有咗個攬炒吧嘅出嚟，而攬炒吧係舊年先至開始有嘅，咁啊主要就係由呢一個連登嘅 account 做起啦，咁搞搞下人就越嚟越多啦，我諗又做下文宣啊咁樣樣啦，佢最嗰陣時最大 咯， 最大的代表作就是 G20 峰會，就去年6月的時候 G20 峰會期間，他就是環球咁樣登廣告，咁嗰陣時搞到阿習大大又好冇面啦，係咪？咁而當中當然有做好多遊說啦。如果你講近來嚟講咧，尤其係國安法前夕咧，咁啊呢個攬炒吧亦都有成員個別嘅成員咧，就係 join 咗啦呢一個所謂 IPAC 嘅一個聯盟。IPAC 嘅意思就係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China 係啦，即係呢個國際 跨黨派組織， 國際跨即係跨黨派呢一個國會聯盟。係啦， 即係唔同 應對中國 國家嘅國會議員， 係啦，就係針對中國嘅一個咁嘅聯盟嚇，主要係無論係在野又好，建制又好嘅政黨都有嘅，主要係來自歐美國家都有嘅。咁去到咁嘅遊說嘅時候，其實嗰陣時學生會有人啦，即係你話喺城大學生會有人啦，有代表加入咗，但係之後咧已經退出咗啦。咁啊但係因為呢個人佢自己即係具名退出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可能而家叫劃清個界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對於攬炒吧嚟講咧，佢哋比較尷尬嘅處境嘅在於咧，其實佢哋一個匿名嘅聯盟嚟噶嘛，匿名嘅聯盟你就唔可以好似黃之峰咁樣樣啦，我話退出就可以劃清界線嘅冇嘅喎。 嗱，同埋佢哋喺某一個，即係呢個就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冇大台社運裏邊咧。一個狀態嚟嘅，即係佢某個人發起，然後大家就分工合作去做某樣嘢。佢又唔係一個類似恐怖組織咁。 有人更正喎，即係 G20 嗰個登報係連登另一班人搞嘅喎。咁可能我記得嗰陣時佢喺 page 嗰度有好大力咁樣出嘅，其實係，不過唔緊要啦，呢個係。 咁你變咗就冇不存在一個所謂團夥嘅關係嘅，我覺得。嗱，即係。這個不是說為了他們辯護那麼簡單， 很油膩的嘛， 其實是其實就是一個網絡上面世界的一個即是狀態來的。他現在被拘捕的呢，就除了肥佬禮這個一傳媒集團高層之外呢，就有三個人嘛，一個李宇軒就是香港故事的成員，一個就是前學民思潮的成員李宗澤，還有眾志成員周庭，那就三個，現在就是其中有兩個就是出席過這個舉行國際獨立選舉監察小組，就嚟香港睇呢個區議會選舉。 咪係咯，即係 呢個係唔存在 做官選團啫嘛， 只係外國嘅議員嚟香港進行呢個官選團。咁就周庭咧，就琴晚嘅消息就話煽惑嘅喎，話佢 煽惑分裂國家，即係話佢搞港獨嘅啦，等於係。 係啦，咁就究竟係同呢個我要攬炒嘅有關啦，定係另外一樣嘢咧？而家都唔清楚，我覺得。 又係有啲人穿作附會，就係話佢哋都有關嘅。但係咁講，如果攬炒吧係有煽惑嘅話，有呢一個勾結外國勢力嘅話咧，咁好難。即係如果佢當佢一個團夥啊，當阿周庭係一個團夥啊，咁即係其實佢應該都有份啦，係咪？即係但係其實佢哋起碼我哋一見到就攬炒吧嗰兩個學生咧嘅控罪咧，就係叫勾結外國勢力，而周庭就好唔同啦，就係叫做係搞港獨啦。我諗係叫做係。咁兩個唔同嘅控罪嚟嘅。 李桂華嘅根據佢警方自己嘅消息就係話咧，警方早前就係調查一個團夥，目的係透過宣傳同埋積極參與嘅手法，要求外國或部分國際組織制裁香港、封鎖香港。而呢個團夥在港有兩男一女負責運行組織。嗱，我估佢拉嘅就係琴一傳媒以外李宇軒、李宗澤同埋周庭啦。兩男一女，咁我唔知啦。如果唔係嘅話，點會拉呢三個人咧？係嘛？ 嗯。 然後就話發現到有一班傳媒高層利用外國户口在財政上面支持上述團夥，而最重要就是這個團夥在國安法成立之後仍然繼續運作積極，故此案共拘捕五男一女。 呢啲運作積極啊，呢啲其實就唔係我哋普通法嘅用語嚟。 係啊， 係嘛？如果你話係冇追索力嘅，如果七月一號佢就係做過啲乜嘢事， 咪就係睇你嘅證據咯。 係啦，嗰、那個嗰啲乜嘢事本身，你覺得佢係勾結外國勢力嘅咁樣。 嗯， 咁就另外最好笑係咩咧？又收到投訴喎，就有傳媒公司串謀欺詐，低價使用將軍澳廠房而違反廠房使用條款。嗯，嗱，佢就講到咧，就係將個廠房用咗第二個用途， 嗯， 係嘛？但係大家都知道，一傳媒大樓係一傳媒旗下報紙同埋雜誌嘅編採部， 嗯， 呢個好清楚嘅喎， 係啊。 所以我就係話咧，即係佢成將兩樣嘢拉埋一齊嘅，其實係， 嗯， 嗱，如果你話呢個係國安法去處理緊呢個我要攬炒嘅團伙， 係， 咁就頭先 part one 嗰 part 啦， 嗯， 但係佢又話因為同時我又收到投訴。就有人用緊呢個違反呢個地契，即、就、係、是、工業村嘅地契，咁， 嗯， 就做緊其他嘢，所以就一次過處理。嗱，咁成件事你睇下啦，我就話連即係點講啊？你連釘到人哋心服口服嘅，你就應該淨係做 part one， 嗯， 係咪啊？正路 係啊。 你而家 part one、part two 加埋一齊落去咧，呢、這個唔係政治迫害係乜嘢？ 係啊， 係咪？即係我就係話，永遠做嘢都係過猶不及，嗯，就係咧，即係。打出條尾出嚟 啫。我覺得咁樣講，喺嗱呢個就係睇邊個領導啦。如果成個拘捕行動其實係由呢一個國安委、嗯、國安公署， 一定 係 咯， 係啊，佢哋嗰種 mindset 啊， 一次過打 就一定係要咁樣，一定係要 雷霆救兵， 又要雷霆咁樣樣去鎮壓，一定係要有嗰個震攝作用啊嘛。即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琴日200個警察。衝入去呢一個一大樓， 那個 show 嚟嘅 嗰個畫面，嗰種震攝力，嗰種震攝效果啊，係佢哋想要嘅。 但結果震攝到個股市喎。 係啊，震攝到升啊嘛，爆升啊嘛。如果我有買就正啦，大佬。 七個先升到個幾人錢，大佬。 大佬啊，十倍啊。 282話曬呢只股票，我都有份。當初上市嗰陣時，我哋有配售俾我哋嘅，其實嗰陣時都要兩毫子，大佬。 係嘛？ 而家七仙幾？在他這樣震攝底下暴升了成多少倍啊，哇大佬個幾人錢都升到 喂你還要震攝 市值曾經高過 TVB 你知不知今天 還要震攝今天蘋果的加印量嘛大佬啊原本一日賣六七萬份 印七萬就賣六萬 六是啦現在去到55萬啊大佬啊 現在55萬 是啦 是啊 銷路就升10倍股價又升10倍是不是很 match 的數 好 match 的其實 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想怎樣啊，其實係 唔係最大問題？ 如果他想震攝， 啊， 即係我都話你呢啲咁樣嘅，如果香港人專業嘅處理嘅手法係咪咁咧？大家自己問一下啦。 啊， 包括警察裏邊嘅人，你哋自己問一下啦。 啊， 係咪？你將一個違反工業村用地嘅所謂有人投訴， 嗯， 其實只不過係發信警告，跟住叫你處理，然後罰你錢嘅嘢， 嗯， 然後就變成黎庭數月200個警察入去數，跟住將人哋嘅社長雙手反綁押上囚車。喂，張劍虹個控罪係呢樣嘢嚟嘅啫喎， 係啊， 係嘛？欺詐啊嘛， 欺詐啫嘛，使唔使咁啊？ 係呢樣嘢嚟嘅啫喎，其他嗰啲咩動新聞啊嗰啲高層全部都係呢樣嘢嚟嘅啫 咯。 佢好明顯係想你執笠啦，其實係，即係你即係你話點到你唔憤怒咧？我覺得就算你話一般香港市民。嗯他不要講可能他真的不理政治也好 了。 如果他只不過個控罪是因為他涉嫌欺詐的原來欺詐的意思就是違反工業專用地的條例。就要这樣雙手反綁200個警察入去抄他的東西。第三個明報漏出來的那個現在不見了。說蘋果基金這個真的眾說紛紜又是。明報就說蘋果基金呢就涉嫌就批款給那些抗爭者。 是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是刑事罪呢、這個 是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其他基金都要玩完嘅喎。 嗯， 如果蘋果基金就係話去幫助老弱嘅，我睇過佢基金宗旨。係 有嘅，有嘅，有嘅。 咁如果嗰啲人因為司法嘅問題，生活份工冇咗，可能住緊嘅單位又冇咗，咁佢申請蘋果基金，就算係蘋果嘅記者去幫呢啲人申請，其實又犯咗咩法咧？我想問下。所以我話而家咧，基本上警方嘅 briefing 咧。就是講啲唔講啲，然後跟住咧就通過其他嘅 由你揣測咯，然之後等嗰啲咩共會啊喺度呢個村作副會咯， 係啊 係啊， 就去製造一個咁樣嘅白色恐怖嘅氣氛嚟。 唔使添啦，仲有我哋見到琴日港澳辦已經撲出嚟，已經未審先判啦， 係嘛？已經話堅決支持呢、這、一個即係警察去拉去拘捕呢一個 咩反中亂港分子啊嘛！ 哇！話呢一個咧強，即係話呢一個勾結外部勢力嘅危害國家嘅反中亂港分子啊，必須嚴懲。咁話咧，阿黎智英當中嘅代表人物狂妄叫囂，為美國而戰，參與策劃、組織、發動一系列嘅非法抗爭活動。喂，其實講真，你講到咁樣嘅時候，仲使乜審啊？ 應該打把啦， 係嘛？你即刻打把啦！你仲有喂，其實講真，你仲要講你嗱，你講到最實在嗰樣嘢咧，就係叫佢叫以前係原來係狂妄叫囂過為美國而戰嘅。嗱，你咁樣去將呢一句説話咧，去即係抽空咗出嚟去講咧。嗱，我真係專登去揾翻呢句説話幾時講啦？我自己冇乜印象。原來其實原來喺舊年啦，7月15日嘅時候。就有報道嘅，就話原來佢去完華盛頓之後咧，咁啊呢一個美國之音咧就跟咗一個禮拜，就話咧， 袁彭斯嗰次係嘛？ 係啊，咁佢嗰陣時就話咧，同佢話而家香港人正喺度同美國咧一齊係進，就同呢一個中共進行一場價值觀嘅戰爭，係喺度為美國而戰。 咁咪即係支持核心價值咯？ 就是、支持核心價值啊嘛，即係如果你講核心價值嗰上面嗰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係同美國一道係大家 share 同一個普世價值，咁就所以同呢一個中共而戰啦咁樣樣，咁就唔係話你阿肥佬禮本人為美國而戰啊嘛，係咪啊？即係嗰樣嘢係形而上噶嘛，係嘛？你而家你係咁喺度重複呢句説話，再加上佢講呢句説話係舊年7月15日嘅時候講噶嘛。亦嗰陣時係報道嚟噶嘛？你點樣？你而家你捉佢嘅時候，你講佢即係過國安法之前嘅説話嚟講啫，係嘛？你又話唔具追訴力嘅？ 嗱，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捉蟲嘅，其實 啊， 捉蟲。一陣間我哋翻嚟再講咧，其實中美之間嗰個角力咧係未停噶嘛，其實 係 佢而家咁樣嘅處理咧。唔單止咧，令到《蘋果日報》股價近我諗近十年嚟最高峰嘅，其實佢都咁啊。首先就係話，如果大家喺呢個《蘋果日報》認購，即係喺買用行動股市裏邊去支持呢個《蘋果日報》啲朋友賺到錢咧，就可以幫襯下咧，《蘋果日報》有本特刊咧，就係佢25周年賣99蚊嘅。 99蚊啊！ 係啊，嗰本嘢好慘噶，好多報販咧。我今天看到啲報販就話咧，佢哋都積壓咗喺度。咁啊，如果退翻俾蘋果咧，就血本無歸嘅。 唔係佢舊年佢出嗰份反送中嗰份， 唔係今年呢個係25周年嘅《蘋果日報》25周年。 佢舊年賣反送中嗰本特刊啊，賣好似唔知幾嚿水啊。嗰本我就有買 嘅，今次呢本咁多人， 呢本就梗係唔 係？如果你喺股市舐咗嗰啲幫幫手啦，真 係。係啊，喂，大佬， 除咗派報紙之外， 可能真係咩㗎？可能真係咁上下啦，大佬啊！ 係啊，即係25周年 啊！ 即係大家 真係得嗰25年嘅咋？你諗下啦，即係你啱啱好就係長過回歸嗰2年嘅啫，其實。 咁所以就大家記住 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股市裏邊靚一啲啦， 我冇啊，冇買到啊，我真係我冇嗰啲人咁犀利啊。 唔係佢有啲財經嗰啲專欄啊、運水嗰啲發起噶嘛。 我知佢講過。 係啊，咁就真係有人跟啊嘛。咁啊，結果真係好犀利喎，因為佢其實個transaction。 喂，佢係咪煽動爆買啊？等於係。 其實會唔會佢 煽動炒賣呢一個股票啊？係嘛？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會唔會有人風聲知道嘅話，早已經密密數咧？ 我不知道，但其實有昨天有些陰謀論， 我不是說那些普通市民，不是說撐肥佬那些人， 我知道，即會不會有人做事這樣， 或者其實有些跟即警方關係密切的那些可能已經知道，是吧？那些可能 這樣啊？哇，即你做一個很嚴重的指控，即我現在捉他之後，捉完一輪大龍鳳之後說沒事的。 喂，大陸是這樣的，你知不知道？大陸是這樣的，大陸很多， 因為他有公權力嘛，他自己所做的任何行為都令對市場呢是有所反應的嘛。 是啊，一定是啊，是啊，所以他一定是知道的嘛，其實是。那這個就是股民用錢和去投票了，其實今次就是買報紙和這個買股票。咁啊，翻嚟休息一陣，再講就係更大嘅 picture， 就係除咗呢個肥佬禮呢單事件之外，呢、這個路劫人質事件背後角力落去，跟住嗰個仲有幾多人質會受害咧？咁 係。